2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渐转频密，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听日稍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星期五吹强风，周末期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996点，跌422点，总成交金额1,608.2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1点，跌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96点，跌28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5蚊，跌8毫；阿里巴巴114.5，跌3.6；美团202.8，跌4.8；盈富基金22.38，跌3.4；比亚迪股份315蚊，跌16.4；恒生中国企业77.64，跌1.5；理想汽车144.3，跌14蚊；友邦保险85.6，升8.5；港交所384.6，跌12蚊；吉利汽车17.5，跌1.56。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9.554，瑞士法郎8.214，澳元5.397，加元6.096，新西兰元4.883，欧元8.2462。每百日元对港元5.7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85。日经平均指数报26,804点，跌244点。港金报17,000蚊，跌11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15.8美元，卖出1,81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油站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其他嘅隧道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系只系去到湾仔运动场，不过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嘅车就比较多，车龙排到去税务大楼对开。另外，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暂时啦，理工大学对出有少少车龙，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系接近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喺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挤塞，龙尾去到公主道近创智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嘅桥面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新界方面，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龙门居。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最后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11，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嘅5:4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柴湾渔湾村渔顺楼、沙田碧桃花园三期翠柏阁、鸭脷洲海怡半岛怡翠阁、天水围骏宏轩一座、大围美城苑日城阁、北角英皇道6-8号百利大厦、大围云蝶花园四座、沙田滨景花园一座，同埋沙田瑞和苑庆盛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常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爱出远望， 到晴朗时同映后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港，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三篇，开展不忘双面， 让我生路待人坚。想的回音中可听见，既然向前期待大发现， 再无理由行动待明天，前路有阻隔难免， 成就了用未来搭建，回头望起点， 从未担心雨天， 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身边，开展不忘信念， 开始星期三的骚动音乐，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首先带俾大家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主题曲前，作词监制陈少琪，作曲编曲监唱张家成，主唱有谭咏麟、张学友、刘德华、钟镇涛、陈慧娴、草蜢、李克勤、容祖儿、杨千嬅、刘有辉、吕方、张杰、张靓颖、伍爱月、梁汉文、林峰、卫兰、李幸霓、江海嘉、谷子乔、吴若希、胡鸿钧、林晓峰、萧萧海恩、严明熙和曾比特嘅。 6月29号骚动音乐啊，咁啊预告下，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啊，6点钟会出现嘅咧，就阿 Mark 戴俊仁，咁啊介绍佢新嘅派台歌《Dumb and Slow》啦，亦都会即系回顾翻啊，即系佢过往比赛前后啊，最初由讨论区即系担任二次创作歌手开始，一路去到比赛后啊，去到出歌啊，呢个过程讲嘅，而且喺外国读书读呢个编曲嘅咁样，即 系 好多嘢听 啊，真系 有趣嘅。一阵大家可以就听下6点钟将会有 Mark 戴俊仁出现。 系啦，咁啊，今日星期三啊，个感觉咧去到一个星期嘅中间咧，虽然应该大家都会有啲啊。 可唔可以快啲放假咁样嘅感觉啦。咁啊，但系唔签嗰个觉得好忧 啊。我觉得系冇嘅，即系啲嘢唔会做得完，同埋唔会停嘅。我最近啊，我成日都有个感觉，点解我咁忙，但我唔发达咧？咁啊，成日都系咁谂。 点解咁忙，但系唔发达？ 系啦，即系 因为你个人抵得谂啊嘛。 因为通常都系你忙碌，即系好多嘢发生啊，咁啊。但系都系冇，但系唔紧要 嘅。睇你忙咩咯？你忙人哋俾你嘅嘢，定系你忙自己俾自己嘅嘢咯？ 我觉得两样都有嘅，系、 okay. 啦。但系都唔紧要，重点唔系想讲点解唔发达 啫。 我希望我有一日会，但系今日冇所谓嘅。今日我睇得好开。但我今日想讲嘅最近一个体会咧， 系咩咧？ 就是、有一种类似即系类似执笔忘字啊，或者即系太耐冇写字咧，个人系有啲棘嘅，因为。我哋平時都會有機會接觸，例如我哋節目出嘅 post 啦， 係啊係啊， 都會輕輕介紹一下今日嘅嘉賓等等嘅內容啦，咁 係啊， 咁嗰度都叫做有寫下噶啦，即係嗰種寫咧，坦白講已經唔係真係揸起支筆啦，用電腦打嘅啫。咁啊，最近因為開始有寫下啲文章去介紹下啲音樂咁樣， 真係手寫啊？ 唔係即係用電腦打嘅，即係唔係真係揸筆嘅。 OK OK， 如果揸筆嘅話就出事啦，因為隻手真係。我谂而家揸支笔系会有啲轻机， 我都发现我揸笔揾食系揾唔到食噶，因为我写字好慢。 咁咧就出现一个状况，就系我真系觉得讲嘢容易过写嘢啦。 哇！你呢啲系风凉说话嚟嘅， 因为个原因系讲嘢用嗰个语言同写嘢嗰个语言系唔同啦。咁我哋常用嘅即系讲嘅，生活上、工作上都系。 系 你要将佢。叫做轉化為或者翻譯做翻去書面語一個通訊咧，其實係唔容易嘅，因為好自然寫出嚟，只不過將口語化嘅句子，將佢書面化咗咯。但係其實嗰個叫文法上面，可能真係有少少 多多少少會有啲改變， 係啦， 即係你唔可以完全全將你口語講嘅嘢咁樣寫落嚟，即係可能平時大家WhatsApp send message 啊傾偈咪得咯。咁但係可能你係一啲文書嘅工作啊，咁咪唔得咯。即係我好記得嘅，以前咧上堂老師成日教你寫文要點啊，作文要點啊。我手写我口，出到嚟你发现呢一句说话系假噶，系呃嚟嘅， 难噶， 系啊！你试下如果你翻工啊，你要写一个嘅一个 email 咁样，你要寄俾隔篱组个同事， 里边有几多嘢真嘅？ 系啊， 因为我手写我心，你心里边真系咁讲， 系啊，系唔得嘅，系唔得嘅。咁但系。我又我同你唔同喎，即系虽然我头先讲话，即系可能喺文化上嘅转换系一困难，但系我觉得咧，即系越做得耐嘢咧，我觉得有时写嘢系轻松过讲嘢嘅。我唔知系咪同我以往嘅工作嘅几年嘅训练有关系啦。即系虽然因为工作都系开咪讲嘢比较多， 之前会写嘢多嘛又 系啊，同埋即系会有一个压力，就系我以前写嘢。寫錯咗，我可以 backspace delete 翻， 係 寫得唔好 ，backspace 唔滿意 ，backspace。但係講嘢，你講完之後你就冇得翻轉頭，即、所以而家成日會俾一個壓力自己，小心啲講嘢，諗清楚你先好講咁樣，即係因為。驚自己表達得唔好，或者有時可能太興奮啦，其實自己講到一嚿嚿咁樣，大家都聽得唔清楚。咁但係你個表現講咗出嚟，大家聽完你冇得翻轉頭噶嘛，即係嗰個壓力來源會嚟自咁樣咯。 咁呢個我都同意嘅。其實寫嘅過程，而家寫下寫下呢幾個星期都開始即係寫文字多咗咧，我多咗享受嘅，好似你講嗰種，我可以諗清楚我想點樣樣表達。一个故事，用自己文字去修饰下，写得靓啲。通常因为惯咗讲嘢，我哋开咪系即系好即时嘅，谂到就讲，谂到就讲。可能一个故事，我哋讲可能用十句，但系文字如果都系用翻一个直译嘅方法写十句出嚟咧，我睇翻转头自己叫 proofread 啦，你会觉得好沉长。然后你望住十句嘅嘢，可以变成五句，或者四句就交代到咧。我觉得咁样先至系。即係呢個就文字同埋説話嘅唔同嘅地方啦，你可以簡化到啦。咁呢個係我開始學習到嘅，同埋你自己寫完完整有段落起承轉合，你可以見到個實物，望住呢篇嘢我寫嘅，你有一種成功感喺度嘅。講嘢我講咗就完結咗啦嘛，我冇個實物睇到啦，叫做好膚淺嘅呢樣嘢。 OK， 咁啊睇翻一個成篇自己寫，呢個人寫得幾有文有路咁，即係你睇翻你就會有一種享受喺裏面咯。呢個， 但係我咧。 在中學的時期呢，我覺得自己是講嘢叻過寫嘢嘅，即係點樣去反映出嚟，就是從嗰啲成績去反映出嚟啦。即係以前中學的時候，你要考口試，你要考筆試啊，嗰啲作文嗰啲考試，我嗰陣時口試嘅成績係最好嘅。跟住然後到大下咧，去再讀上去嘅時候咧，我發現原來唔係，原來我真正嘅能力是吹水怪，即 系 我嗰种吹水怪是可以应用喺呢个笔试上边嘅，就系咧嗰阵时我记得考嗰啲 paper 咧，咁佢会分 part A、B、C 咁样噶嘛，咁然后咧我唔记得其中有一年考试，我应该有啲唔舒服嘅，或者可能我温书温得唔系好充足咁样啦，咁总之佢三 part 入边我净系答咗 part A 一条题目，咁嗰一条就是一条长题目嚟嘅，占比系有成份卷一半啦。我后面嗰两 part 完全冇做到，我净系做咗第一题，但我合格。 好嘢，好嘢。 咁跟住自此就开始发现、啊，原来自己唔系净系靠把口噶，可以写嘢都揾到食噶。 即系你会发现到自己边啲地方开始叻啦，或者有啲咩需要即系改善咁咯。即系仲有一样咧，就系、是、呢、這个系关事我哋平时讲嘢会即叫中英夹杂得多啦。日常生活又好点都好，咁咧你变成一个文字嘅时候，有时你写到，即系我再举个例子，有一段咧我写紧咧就系讲一个 DJ 我之前有介绍过嘅 Frankie Knuckles， 系 House 嘅教父咁样，即系讲佢打碟嘅方式点样样特别啦，或者 Jesse Saunders 都系 House 第一首歌嘅 producer。咁講好容易喎、 啊， 即係哦，佢嘅特色咧就係、是、佢會運用嗰啲 EQ， 然後咧扭細個 bass 之後咧，咁可以 A 嗰首歌掹走啲 bass，、然之後咧第二首歌個 bass 咧就可以咁樣攝落去兩隻歌交疊一齊咧，就去做一個 mixing 啦咁。 係， 你聽裏邊好多英文，你將佢變曬中文之後嚟 mixing， 你要叫做混音啦， 係 扭 EQ， 你要將佢話調節呢一個叫均咩咩均衡器啊咁樣。 係。 嗰件事突然之間，你覺得好似唔係人類講緊嘢咁咧？你掹走個低音，係啦，打低音 用詞陌生啊嘛，即 係 等於即係我哋而家禮拜一，我哋咪會去即係講呢個音樂桑拿啦。其實都之前會做好多功課，咁之前都買啲參考書，中文參考書咧，其實係會睇到有時你要個腦入邊要不停翻譯一啲嘅用詞，因為有啲用詞你真係少接觸，你真係會突然諗一諗，即其实中文都要查字典，你唔好以为英文要查字典，有时你都要查清楚中文呢一个嘅词语个解释系点咧，个意思系点样咧，好难嘅其实都 系啊，所以有时有啲嘢即系讲唔到，即系写出嚟另一件事嘅。 自由是昨日，敌人是 today， 大浪临头各自飞。No more words to say， 现实是轰炸机。Real or fake 嘅 people 出现 every day， 只能我同你嘅关系已经唔再一样。微妙嘅关系就好似老鼠同大笨象，食不胀嘅你喺人群之中蚕食。真心嘅朋友，大家每日喺度寻寻觅觅，个个人都话往事只能回味。今日转角遇到爱，只能回避。一个世界好地地地皆咁势利。No more words to say， 好鬼犀利。时间停止，慢慢凝固空气。No more words to say， 快乐往事写落死亡笔记，太多用完积气，太多攻其不备，太多遮藏心理，太多低层功利。时间好似一把杀猪刀咁锋利，十年不变，陈年旧酒先有风味。我都知道失去防备，容易受伤，时间虚耗，失去甜味，容易擦枪走火，将我伤口撒盐扩张，对你同你依然一样。No more words to say， 所以我写一种。 好讲啊，讲唔到，好难啊，有啲嘢真系讲唔到。JY Beats featuring 朱林的《天道 War vs Z》。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2004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1849宗本地感染同155宗输入个案。医管局冇情报死亡个案。新世纪广场的翠苑并冇新增病例，涉及早前个案的今个月19号中午时分，当局已经取得安心出行的资料，了解会不会有其他个案。食环署亦都在场视察，认为通风和空气流通等都妥当，70名员工的检测都是阴性。今日有217间学校，今日是有217宗的学校呈报阳性个案，涉及186间学校。过去7日有2宗或以上个案的学校共有87间，有3间学校的个别班级出现群组，怀疑有传播，当局建议相关的班别停课。另外，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寻日录得25宗怀疑 BA.2.12.1 个案，当中13宗未找到源头。澳门今日新增49宗阳性个案，今年疫情阳性个案累计533宗。当局话将会启动一间酒店用作隔离用途，涉及2000间房。另外，当局表示由7月1号起，在酒店隔离的人士如果愿意，会安排中医电话和视像诊症，并处方中药。澳门当局话，第三次全民核酸检测采样超过65万人次，发现44个混管样本呈阳性，其他全部是阴性。天文台话，预计听日起天气会有明显转变，视乎本地的风力变化，天文台会在今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而家喺南海中部有较大嘅对流云团，同热带低气压相关。预料热带低气压会喺未来两三日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佢话本港听日嘅风势会逐渐增强，同骤雨增多。7月1号，本港风力会达到强风程度，而受到相关外围雨带影响，天气会逐渐转坏。7月1号会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会有涌浪，周末期间雨势有时颇大。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公布，董事局委任谭允之担任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董事局主席，9月1号起生效，任期两年，接替将会在8月底卸任的陈志思。管理局董事局主席唐英年话：，谭允之2016年起出任管理局董事局成员，2020年起获委任为管理局董事局辖下表演艺术委员会主席。相信在他带领下，香港故宫将会继续履行推动和传播中华文化艺术的核心使命。唐英年又话：感谢即将卸任的陈志思，话他担任主席以来，领导香港故宫推展多项的重要工作。香港故宫在不超支和不延误的情况下如期落成。他又话：随着陈志思今年四月获委任为 M 家董事局主席，期待继续紧密合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几阵骤雨。听日骤雨渐转频密，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听日稍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星期五吹强风，周末期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到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中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蒲岗村道。

Post 孤独一起唱民歌。 当然做学生的时候不会那么识谂啦，只是会问阿 Sir， 为什么我要着校服上学啊？第一套几百元的校服，它背后代表着很多的意义，代表着很天真烂漫的一些日子。听过有阿德王明德《没有穿校服的日子》。 踏出孤单温室，这孤单是带着期望，浪迹不安天空，这不安代表一线光，云涛从来无定望，浮沉又会怎样，悬崖边观看。什么应该把握，好不好勿既定形象，什么应该可惜，想一想后悔的重量，从前糊涂弄来了，能怀着那份执着独来独往，任你失未似丧伤，心变做翅膀，扬眉而去，过去成了烟，向着前，不要问怎样发展，走没尺度衡量，遇到一些忐忑，听一听问我想那样，旁人如何提示我，但我拥抱着信仰，狂妄广阔天窗，沿途聆听心声哼唱， 时间翻学的日子又会想起那种患得患失，但又对未来充满着憧憬的一个自己。 谁自愿恨成世，爱情不等于一切，共聚又离开，从来并未学到可以发誓，可抱起来亦抱得低，但学费都真的太贵。 啱听过有云浩影《愿望之翼》，跟住落嚟都系一个非常之青春嘅合唱。 如果没有初恋感动经过，下个怎会爱得死我？种种因果，这日才有我，情实在太多。如果失恋失得不够折堕，何来这刹那够勇敢的我？所有伴侣都有份教我，

悲中大喜。 协委员、立法会议员王国相信新措施有利到内地探亲同做生意的人士。厂商会会长史立德希望特区政府可以加大回港易的名额。天文台话预计听日起天气会有明显转变，视乎本地的风力变化，天文台会在今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而家喺南海中部有较大嘅对流云团，同热带低气压相关。预料热带低气压会喺未来两三日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佢话本港听日嘅风势会逐渐增强，同骤雨增多。7月1号本港风力会达到强风程度，而受到相关外围雨带影响，天气会逐渐转坏。7月1号会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会有涌浪。周末期间雨势有时颇大。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同时下午的骤雨为本港部分地区带来5至10毫米的雨量。在下午4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4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渐转频密，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听日稍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星期五吹强风，周末期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对开的中线，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几分钟前清理好，但交通现在都是比较繁忙的，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就在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较早前曾经有意外，虽然清理好，龙尾现在都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的龍尾在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的車龍排到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龍灣仔，龍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的車龍排到空中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新樓街。另外，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東行龍尾北角政府合署，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窩打老道去獅子隧嘅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嘅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咁另外咧，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就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清丽苑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接近明爱医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嘅龙尾喺果栏。新界方面，林锦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塘一段是比较挤塞的，车龙排到去林锦公路交汇处。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一段慢车，车龙排到龙一村。最后提提大家，为了配合回归活动的一些特别交通安排，直至到星期五的下午两点钟，湾仔北多处的路段都是会封闭的，范围是覆盖博览道、中环及湾仔绕道、龙和道、菲林明道、龙景街、龙合街、会议道、分域街、港湾道和分域码头街。另外，现在铜锣湾的大球场径亦都是封闭，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沙田碧桃花园怡奇嘉丽阁、沙田穗禾苑永茂阁、柴湾杏花新城地下 G37 号铺泰兴、荃湾洋屋道73号地下麻辣年华、马鞍山恒安市场28号铺金龙泉、屯门大兴商场地下 L105 号铺江仔记、北角港运城二楼202号铺联盛宴、薄扶林西宝城二楼243号铺海港酒家、同跑马地黄泥涌道 1A 怡丰大厦地下下层1至4号铺牛奶冰室。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I need a rest from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今日呢位嘉宾出过一首歌，话自己唔算靓仔、啊。 唉，波成，外表呢啲嘢好死嘅啫，最紧要有才华嘛，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 大进扬名立万， 我心问边个系立万啊？ 我哋苏动音乐嘉宾有 Mark 大俊阳嘅，你好啊！ 嗨， 我哋准备咗呢个礼物嚟啊！ 冇错， 大俊阳明立万， 好嘢。 O K 啦，仲要冇改个阳字啊，用翻呢个同一个字可以。 好嘢， 冇错。 因为我知道啦，我知道系有得收大字报啦，咁、我就喺度估啦，到底系会出啲咩咧？到底食边只字咧？ 有冇谂过噶？有冇谂过有机会系啲咩出现噶？你都觉得冇咁容易估啊？呢条路？ 唔系啊，我就系估紧会唔会系食英文字，因为我好似见过系食。英文字啊嘛，咁但係又好似唔係咁容易食咯。英文字 ，mark tie 係有啲難食嘅， 即係乜嘢咧？ 係啦，咁所以個羊字咁好食就唯有 就用呢個啦。 多謝你哋啊！ 因為通常我哋山窮水盡先會用英文嘅，即 係 如果佢有中文英文揀嘅話， 咁啊係， 咁同埋呢個意思非常之即係揚名立萬，即係你做嘅作品啊，你嘅名字係能夠哇可以好多人認識到知道啦咁樣樣，咁所以就一個寓意啦，亦都係一個 成你哋貴言 祝福啊， 係啊祝。啊、 希望不是 A1 啦， 唔会嘅， 好事嘅， 唔会嘅， 好事嘅 ，C1 啊，嗱，咁阿 Mark 咧，大家可能喺唔同阶段会认识你啦，有一啲就系喺比赛啦，有一啲就系可能而家出歌，甚至有啲再做啲以前喺论坛嗰阵时已经， 诶、 啊， 俾人抵啊， 喺论坛又有啦，咁样。咁所以即係翻翻去即係你自己玩音樂嗰樣嘢係咪其實即係論壇嗰段時間就即係叫早期啲去參與一啲二次創作嘅嘢㗎？ 係啊，論壇嗰陣其實我仲讀緊書啦， 係 咁嗰陣係我記得應該係喺外國讀緊音樂嘅， 嗯 咁嗰陣係真係因為見到啲人做啲咁得意嘅嘢，咁我又想玩一下啦，今日玩一下就嗰陣其中一個網上嘅填詞人啦。玩歌之星咧，咁就揾咗我，就喂，阿 Mark 啊，你可唔可以帮我手唱下？跟住话，系咩？有啲咩歌唱？跟住都俾咗啲好多即系唔系 demo 嗰啲咁嘅，即系总之 改啲歌词 系啦，俾咗啲改咗个词，哇、哦，几得意，写得几好。咁我就开始真系尝试认真咁样去录啲唔认真嘅， 正所谓啊。咩事就要認真做啊！ 通常先至有嗰種感覺噶嘛， 係喎，我真係唔知點解喎，係你會做得特別開心。 係啊，好多時候都係咁噶，嗰樣嘢你唔求回報，但係唔知點解出嚟啲人就睇得開心， 你會 開心 有心機。 但我想知，因為你話嗰陣時其實你喺外國讀緊音樂啦，咁嗰陣時讀緊音樂其實係邊一啲範疇？因為而家即係叫做大家聽到你玩嗰啲嘢就係一啲叫funny啲嘅嘢啦。但係其實係咪應該同你本身讀嘅嗰個專業性嗰樣嘢都係另一樣嘢嚟嘅喎？真係 本身讀咧係讀編曲啊製作咁樣嘅， 係 咁後屘翻到嚟香港咧，我就嗰陣參加咗個作曲作詞比賽， 係 咁有隻歌咁贏咗啦， 即係翻到最佳就係係 啦係啦係啦係啦，咁然後但係最後我係冇乜點作曲俾人， 點解咧？ 其實我都唔係好知道啊！我記得嗰陣係有 send 過一扎 demo 出去啦，經以前嘅publisher 啦，咁但係好似我唔知係 可能啲歌唔好听，定系我运气唔好啦。我记得有两只歌都系有歌手要咗嘅，仲要咧填埋新嘅歌词啦，录埋啦，即系基本上做完噶啦只歌。但系嗰两个歌手都咁啱，即系点讲 ，career 上面有啲变动啊，嗰两只歌都出唔到啦，真系咁啱，佢哋都唔想嘅。咁啊之后我谂可能我有少少觉得。 命 嚟嘅，真係好黑喎！ 即係條命都咁，一錄好曬， 真係要黑得好緊要先可以係咁，冇理由嘅。 正所謂歌有歌運啊，即係原來係有嘅。 係啦，所以就冇辦法啦。咁即係後屘就唔知道，可能有啲心理陰影個面積有啲大，咁所以我就主要做編曲啊、配樂啊，有時。可能初期多啲幫手整下嗰啲譜咁樣嘢咯。 係，我想知道其實讀音樂嘅時候學嘅編曲，頭先講嗰啲，其實學編曲係即係 in general 係會有啲咩學，或者其實係學緊啲乜嘢咧？會 哎呀呀，好好 technical。 係啊係啊， 我哋好中意講呢啲嘅。 我哋講無聊嘢之餘，亦都好中意講呢啲 technical。 講到停唔到啊！ 嚟啊嚟嚟嚟嚟嚟！ 唔係，其實簡單啲講， 我哋好中意聽呢啲 嘅。有樂理範疇啦，即係 do re mi fa so 啊，啲 scale 啊，咁樣啦， 點樣去啊？ 係啦，係啦，啲 chord 啊，咁然後咧就係配器，我哋叫 orchestration 啦，即係同樣，譬如同一首歌，我可以點樣將佢改編成為第二個 feel 咧？咁可以加啲咩樂器落去咧？咁同埋唔同類型嘅樂器，譬如管樂、銅管樂，可以點樣去編排啊？有幾多支又有唔同做法啊，弦樂啊，跟住嗰類咯，係啊，嗰啲就編曲方面嘅。咁可能製作咧就係嗰啲 mixing 啊少少，但我其實學咗少少嘅啫，後屘都係自己研究嘅啫。 係， 但係喺呢個編曲上邊，變相會唔會自己都要接觸多好多種唔同嘅樂器喺你嘅編曲上邊比較容易運用到？因為聽翻即係不論係新作品也好，之前嘅作品，例如可能我唔算靚仔入邊就有好多好 brass 啊、好 big band 一啲感覺嘅jazz 嘅編曲啊，今次就可能 Dumb and Slow 就會用一啲比較吉他 feel 嘅感覺，即係自己會唔會要？ 识好多， 好似要好多样嘢都要学到、啊。 要好识好基本咯，但最有用就当然系识吉他同埋琴啦。但系又唔使好叻嘅，因为即系第一可以其实可以搵人录啦，虽然我自己录啦，但系自己录系可以逐句录噶嘛。咁同埋系咯，所以嗰个就唔使话。即係唔使話嗰個樂器好精啊，但係咁即係當然都要識啦。你要知道人哋可以玩到啲咩啊，即係譬如知道人哋最高最低音啊，咩 range 嘅音會好聽啲啊，諸如此類咯，係啊。 或者要知道我呢個世界上面究竟有啲咩樂器嘅聲啊， 係啊， 通常佢係 deliver 緊一個點樣嘅 feel 啊， 係啊 係啊。希望你編嘅時候就我可以喺個 library 度揾嗰啲執藥咁樣執落嚟， 冇錯。 咁頭先講呢啲係叫做 technical 嘅嘢啦，咁但係其實因為好似編曲。一个感觉好似冇对与错噶嘛，系啦，即系一个选择比较多，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咧？其实 我完全认同咁，即系冇话应该同唔应该，因为我有时自己玩啫，会攞啲歌啦，跟住整 cover 啦，咁有时啲 cover 斋扫吉他唱，但系其实有啲 cover 我就有时会唔小心认真咗嘅，跟住就好敷嘅一个编曲咁样改咗成首歌啦，咁。有時候呢一個係一個練習嚟嘅，都係即係啊！你到底可以將嗰件事變成有幾唔同咧？即係完全唔關事喎，咁樣改得唔得噶？咁但係我就發覺呢個世界冇嘢話唔得嘅，係所以啱啊！你講啱，係冇啱定錯。 但係對於你自己嚟講，即係我覺得每個音樂人多多少少可能都會有一啲偏向自己中意咩嘢類型嘅編曲，咩嘢類型嘅音樂。對你嚟講，有冇或者有啲偏向取向咁樣嘅？ 我谂我又冇话啲咩类型，我系特别超级中意同唔中意嘅，因为我谂可能很多好似做我呢类型嘅音乐嘅人，佢唔系做我呢类型工作嘅音乐人， 系 都可能系其实咩都会听， 系 未必话哦，因为要做嘢所以听，系可能 本身 系好想听好多唔同类型嘅嘢，咁我都真系会嘅，我会听 classical 啦，有时。 但系我会听好行嘅 metal 啦， 系， 我会听 EDM 啦， 系， 有人唱冇人唱都会听啦，系啊，即嗰啲都会听， 即系基本上好古典嘅现代嘅，世界各地嘅曲风嘅都有， 系啊，我谂可能都同性格有关系嘅，即系个人比较跳咁啊，好有时你个 mood 唔同，你要听唔同类型嘅，咁但系我都有个叫做有个 origin 有个起源嘅就系、是、中学嘅时候都系 band 仔嚟嘅。 哦，嗰阵系玩边一个 position 噶？你系 嗰阵系弹吉他同唱咯，即系系啊。咁我同啲诶嗰阵系中学同学嚟嘅，咁就一齐夹嘢啊，一齐去其他地方表演啊，咁样。主要都系 cover， 我哋好似有作过一两只歌咁样。 系 啦， 就是、主要 cover 一啲自己中意嘅。 系啦，即系譬如 Radiohead 啊，以前成日听嘅 music 嗰啲咯。 系咁，跟住去到一个咩 stage 就去參加埋一個比賽，即係嗰個決定其實難唔難做定話都冇乜所謂啦，反正都 去到盡頭啦， 去到盡頭啦，咩 再黑啲啩？ 有咩咪試下咯，咁樣嗰時係一個點樣狀態啊？ 嗱，我覺得斌神講得啱啦。 有咩試啊？冇嘢試啦。 我係真係咁諗嘅，我諗都咁啦，是但啦，搏一搏，即係我諗都係我後即係後期可能廿零歲尾個諗法咯，都覺得即係 YOLO 嘛，即係唔係嗰啲 YOLO 啦，但係咯，咁咪做下咯，唔緊要啦，唔好將自己個尊嚴擺得太大啦，即係點解唔可以試下咧？咁我未試下咯，咁 turn out 都幾好啊，即係揾識多咗人，咁多咗工作機會。 但会唔会觉得成个比赛完成咗之后，可能约一个阶段之后谂翻，其实somehow呢个比赛都会改多多少少改变咗自己少少嘅嘢嘅，可能系运气上也好，谂法也好，各方面也好。 有啊，真系有啊，真系有。我觉得somehow运气好似好啲嘅，本身我都唔系好信运气呢啲嘢咁，但系。系明显原来系都有啲嘅， 系 咁另外就系、是、我谂谂法上面，我睇得开啲，系咯，即系做到咩就做啦。因为点讲咧，即系我连咁样我都做过啦，咁、哦、其实都咩都做得啊，系咯， 即系冇咗啲框俾自己， 系啦，即系唔会系啱啊，啱啊， 形容到以前自己俾自己嗰啲框或者执着系点样样噶， 或者应该话好indecisive， 好唔係好知 係 自己其實想做 想點樣樣 啲乜嘢嘅，係咁我發現唔係好知自己想做咩，咪咩都做下咯，都 OK 啊。咁我諗而家就係咁啦，即係譬如我又會全力做幕後嘅嘢啦，咁咪都要生活啦嘛。咁當然都係我中意做嘢嚟嘅， 係 咁，但係另外我都會出歌咯，係啊。咦，譬如我有好多歌又擺咗喺度好耐冇出咧。因為會覺得，哎呀，我其實係咪做得未夠好呢？因為我有好多時候都會自己做大部分嘅嘢嘅，即係編曲啊、作曲作詞啊，even 而家連後期都自己做嘅。 係。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當你一個人做咁多嘢，你冇可能樣嘢都做得好好噶嘛。咁但係係可以進步嘅。咁結果我就嘥咗好多時間。喂，呢樣我又做好啲先啦。喂，嗰樣又做好啲先啦。咁而家嚟到咁嘅年紀啦，咁啊都 OK 喎， 你後生啫， 都唔係做得好差喎，咁我就出咗啲歌咯，所以 係咯，即係嗰時令到你覺得決心，我好啦，我出屬於大進陽嘅歌啦，咁有冇一啲人或者啲主力點令到你真係好啦，我而家做到決定啦，今次終於到， 我諗係係真係入咗而家呢間公司， 大台主 之後就。或者應該話我同佢哋即係去簽約嗰下都係覺得我要出歌啦咁。咁同埋我好想講嘅係好多謝阿希嘅趙真希老師嘅，因為佢幫咗我最大嘅一樣嘢就係佢改變咗我錄音唱歌嘅方法。咁我自己聽翻真係差好遠嘅。咁我都有少少慶幸冇出嗰啲歌嘅，即係俾佢鬧完之後先出咧，係一個非常明智嘅決定嚟嘅。我覺得 嗰個轉變係啲咩㗎？即係個錄音方法啊、唱法上， 即係其實係個聲咯，個聲咯，可能以前有少少太老土啦個聲。但係因為 其實我都唔知道，你知做呢啲成日都有呢、這個嗰、那個同你講，喂，你應該點點點，即係好多意見噶嘛。 係， 我係好衰嘅，我頭先話我 indecisive 好容易俾人影響嘅，即係你講一兩句就唔係，好似有啲道理喎。跟住自己又諗，自己又諗，但係我而家就學咗一樣嘢咧，就係咁點解要聽嗰啲人意見呢？如果嗰個人唔係你會in the first place 問個意見嘅人，即係咁唔使諗咁多啊，係佢係我佢講咯， 除非嗰個人你係想問佢意見，係 啦， 佢講咁嗰個就要諗啦，真係係 啦 係 啦，我覺得可能真係老啦。 但係嗰陣時即係趙登禧老師同你一齊去埋台去傾嘅時候，佢最係咪反而喺編曲啊、作曲啊、嗰啲嘅方面，其實比較對你的信心會很大，反而他最主要都是在跟你去傾唱那個 vocal 的位置呢？ 咁犀利嘅你哋， 因為你本身已經係自動波可以搞曬所有嘢嚟㗎啦。 Exactly 係佢講嘅嘢。你其他嘢我唔擔心佢。 咁其實都幾好啊，其實都係一個幾好嘅讚賞嚟㗎。有啲信心啊，起碼令你 係啦， 有啲信心咯。 咁即係製作上面就唔係好大問題嘅。都基本上都佢都冇乜特別意見㗎啦，咁但係即係唱嗰度我哋一齊搞咗好耐，譬如嗰首花落誰家呢，因為我重新作錄過嘛，我哋請咗阿 Roy 幫我哋，阿來臨幫我哋填咗個新嘅版本，唔係當年參加比賽嗰個嚟嘅，咁變咗又要由頭再學過啦，跟住又要由頭再，我記得我唱咗起碼十次㗎啦，真係唔得啊，即係佢會俾反，即係會俾 feedback 我啦，咁我聽完 feedback 呢，我就要翻去諗啦， 係 諗到都冇用喎，因為可能係做唔到。 你 get 到，但我要做到出嚟嘅意思啦。 跟住搞咗好耐，我記得我哋簽約啦，到我哋出到花落誰家都差唔多兩年啦。係真係要咁長時間，我去唔係淨係去點講啊？我淨要 tune up 我成個 mindset， 即係啊，唔係咁樣嘅喎，係啊。我呢樣我學咗好多嘢咯。其實 before。趙登禧老師啦，都有其他，我有 send 過呢啲我自己啲歌俾其他可能行內嘅前輩聽嘅，佢哋都會有呢個 feedback 嘅，佢話冇乜嘢聽喎個 vocal， 我聽唔明嘅其實呢句，同埋我點問佢點答我都唔會 get 到， 點解 好抽象嘅因為 聽咧， 但我諗我而家明多咗咯，即係趙登禧老師教咗我，即係好多咯呢方面，真係。 妈咪话靓仔有好多种，而咁多种之中最靓仔嘅，你就系我呢种咯。大眼大鼻大正，唔使睇我全部冇，千奇百趣烟瘦还肥喺晒我呢度。你以为生得靓仔先会仕途好，但系几廿岁就红，我又觉得太过早。我唔系话比较天生定系后天好，我净系知道唔系自摸就叫食得好。妈咪话做人做事最紧要食脑，唔使下靠个样赢人咁老土。你话我唔算靓仔，靓但肥又有乜为？我系靠食努力氹女仔，请你好好放低。你话隔离似靓仔，但我望望太耐有啲滞，有件腩肉沾住至好睇。That's right。都是观点同埋角度，才华洋溢咗拥有半全冇难度，大家睇住我海潮唔使知都笑，听到 Mark Tai 呢个名放得大声叫，讲到呢度明明我定喺边，无论你有几努力都只可以慢车变，靓唔靓仔唔使咪再问我，扣晒全世界嘅女嗰个就系我。你话我唔算靓仔，靓但肥又有乜为？我是靠食努力氹女仔，多你好多女仔。你话隔离似靓仔，但我话望太耐有啲滞，块面有肉抌住至好睇。 实无所谓。No no no no， 你话你话你话我，你话我唔算靓仔。 喂大佬，你唔好咁黐线啦， 食脑系咁噶啦。 na na na na na na na。 听过有阿妈嘅，我唔算靓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中国人口基数大，如果搞集体免疫和躺平之类的防控政策，后果不堪设想，有信心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争取今年中国经济发展达到较好水平。习近平昨日在湖北武汉考察的时候强调，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大考，中国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动态清零，因时因势不断调整防控措施，最大程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他说，中国实施动态清零政策，宁可暂时影响一些经济发展，亦都不可以让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受到伤害，尤其是要保护好老人和小朋友。他又说，当前疫情仲未见底，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压力仲好大，要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同时要尽可能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本港新增2004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1849宗本地感染和155宗输入个案，医管局没有呈报死亡个案。新世纪广场的翠苑并没有新增病例，涉及早前个案的今个月19号中午时分，当局已经取得安心出行的资料，了解会不会有其他的个案。食环署亦都到场视察，认为通风和空气流通等都妥当，70名员工的检测都是阴性。政府表示，因应大埔、九龙城和黄大仙有部分地区的污水检测结果呈阳性，和病毒量相对较高，房屋署和当区民政事务处将会陆续向相关居民、清洁员工和物业管理员工派发合共大约28万个快速抗原测试包，给他们自行检测。涉及的屋邨或者屋苑包括大埔的宝雅苑、帝欣苑、大埔花苑、大埔头水围和运头塘村，九龙城的海明轩、黄埔花苑的锦桃苑、紫荆苑和百合苑等多座，黄大仙的凤德村、凤礼苑、星河名居、东头二村、东汇村和彩辉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渐转频密，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听日稍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星期五吹强风，周末期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龙尾已经排到去龙翔道近的华角。重复一次咧，就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龙翔道近的华角。

第一句出嚟嘅 melody 就係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呢一句，因為呢一句其實佢用咗好多唔同嘅形式出現咗喺個歌入邊嘅，其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佢最初去寫呢一句，其實第一句就係寫咗呢一句先。 你演多次嗰一句啊？ 聽佢嘅歌啦， 因為我唔知係你耳仔問題定我耳仔問題， 我知你講邊句，我知你講邊句。 你問題啊 ，sorry， 咁係我問題啦，所以我問清楚啫。 嗰應該係第一個 music break 嚟 嘅，係啊，第一個 music break， 係 啊， 係啊，嗰個哦，好啦，咁我估埋你就係 Key 橋啊。喺 music break 裏邊，好似有兩即係主要頭兩個嘅時候咧，會出現到嗰啲好。嗰啲琴聲喺嗰度，但其實睇你唱嘅時候咧，琴唔係好明顯嘅，係吉他多啲。咁我一路聽嘅時候，我 receive 到嘅感覺就係嗰個琴俾到嘅感覺係好美好同開心嘅感覺。咁我就想估會唔會其實嗰啲 music break 用嗰度先用琴，其實就係講緊美好，就係你回想翻嗰啲過去其實係好嘅，即而家就好悔疚啦。但係個 music break 個空間就係、是、哦，其實我以前嗰啲嘢係好開心。我想估其實係咁嘅用意咯。 嗯，好啦。就估完啦， 系估完啦， 买定离手啦， 嚟啊嚟啊嚟啊嚟啊，开嚟见我 嚟。 唉，好多时候咧，即系我唔知第二个我唔知啦，我自己啦，听完人哋咁样去解释只歌咧，我自己先觉得系， 系好事定唔好事咧？到底 有入冇 啦？系啦，然后我就会好认真咁话，系啊系啊 ，exactly 系啊， 呢度我哋要讲真话，你话俾我听。 你唔好怕闹我哋啊 吓，唔系唔系闹，唔系闹。但即系我谂有好多时候你创作嗰过程咧，唔系话一定咁刻意嘅， 或者咁理性。 但系有时候你谂翻转头，其实你就系因为本身你有一个咁样嘅感情喺度，所以你就将嗰啲嘢摆咗落去嗰个音乐嗰度，就会变咗你哋听到嘅嘢啦。 系， 我哋开估简单嗰样嘢先啦，即系到底第一句系咪就系有如我所讲，就系、是、出咗music break 嘅嗰几个音系啦，去慢慢 build up 嘅咧。 本身应该系其实 music break 同埋 chorus 系应该系嚟自同一句嘅， 系啦。 但系嗰句系唔存在嘅，即系冇走入去，所以某程度上你系啱嘅，因为系同一句我即系类似 hook line 咁样，但系即系嗰句系喺个脑入边有，但系最后唔系用嗰句嘅，就系佢分开拆开咗做嗰个 music break， 系 同埋 chorus 嘅，系啦，就系最后变成咁样嘅，反而呢个 verse 系。應該係最後先至有嘅。 咁呢一首歌其實你寫嘅時候係即係幾耐之前已經寫嘅啦？呢只 哦，呢首係好新嘅， 係 呢首真係出之前嗰幾個月先至出現。which 喺我個情況入邊係少有嘅，因為我都好多歌劈咗 喺度， 跟住就通常出咗啲舊歌啊。咁但係呢首係真係新嘅。 嗯，係咁有冇原因？係咪有啲嘢發生 trigger 到你會寫一首歌？因為成件事個 mood 啦、個內容啦，同之前即係三首又推出我哋聽到嘅，即係完全係唔同嘅感覺咯。我會形容係好沉重啲啊！呢一隻 有同嗰啲朋友傾偈咯。我有個朋友喺德国嗰度住嘅，同佢老婆咁样。咁嗰陣年头呢，今係咪係今年年头嚟嘅。佢呢就返咗嚟，跟住呢就我哋傾偈呀，讲最近点呀成日咁。咁佢话喂，你而家仲有冇寫歌？我有出歌，唔係问你有冇出歌，问你有冇寫歌。 佢分得好清楚。 我朋友好聪明嘅，佢唔係做音乐嘅。咁我话冇乜喎，真係冇乜喎。咁点解呢？佢话係囉，我都唔知点解喎。跟住我諗咗一阵，哇，可能我冇乜嘢想讲啊，跟住佢又谂一阵，应该系啦，佢我哋呢一个对话咧，我谂到佢走咗，我都仲谂紧，我就发觉系、哦，我冇乜嘢想讲啊，可能又系唔知咧，系咪可能做人做得太攰咧？有时咧，有好多嘢就会觉得系是但啦，你中意啦，即系无论人生遇到啲咩，都话讲嚟都嘥气噶啦，算啦。但系当我咁谂嘢。其实好多时候就好难创作嘅，因为你冇咗你个 voice 啊，我谂好容易会变成咁样嘅，所以我谂呢一轮咧，我就系想揾翻我自己个 voice 咯，由呢首歌开始，因为点解系呢一个类型嘅歌咧？就系、是、我最开头，因为我开头系弹吉他嘅啫，咁啊最开头 作嘅歌都係咁樣嘅感覺嘅，同埋係英文嘅多數，因為英文容易啲填詞，咁所以我就想整隻咁嘅歌，最後我就真係整咗隻咁嘅歌，然後出咗啦。 咁你個朋友講話，即係好似你冇嘢想講，咁最後呢一首歌講緊嘅嘢係。是不是經過翻來覆去之後怎樣找到、哦、我想講這件事今時今刻 我想 這一首歌的主題是有我自己在裡面的、不是 100% 但是即好像寫一個故事出來這樣但是有我自己在裡面即變成我可以 很投入到去那個演繹裡面有時候可能不只是那些硬件即不只是那個 melody、啊那個個歌詞啊，個編曲嗰啲嘢都好緊要，但係唔知點解有時就係做出嚟可能有啲唔同嘅，就係、是、可能係啲好細好細嘅嘢加埋，即係我想呢隻歌有靈魂咯。而我自己感覺呢一個類型嘅歌比較容易去賦予個靈魂俾佢，可唔可以咁樣講咧？ 都可以， 冇咁難處理， 因為你放咗自己喺裏邊咧，亦都容易啲。 係而是認真地有靈魂咯，譬如我唔算靚仔都，我都覺得好有靈魂。但因為嗰個係即係搞笑啊，即係比較係 跳脱啲啊 ，ironic 嘅其實係，係咯，其實係笑緊自己咁樣。咁所以今次有啲唔同啦， 你寫歌通常係咪都係會比較情緒主導啲，或者可能係以一個歌詞主導啲，先用一個感覺去寫好之後，先再慢慢好理性地去諗啊，我個編曲要點樣做啊，各方面嘅嘢去慢慢砌上去。 真係咁樣嘅，因為一開頭咧，通常要做，因為如果所有嘢我都盡量自己做咧，就會變咗由歌開始先啦，即係個 melody 歌詞啦。但係我永遠開始之前，我唔可以好似。有啲人唔使嘅，但我一定要好清楚知道个古仔啊，有冇画面啊，即个 topic 啊，我一定要有咗呢样嘢先嘅。就算我一隻字都唔摆落去都好啦，净系哆唻咪发嗦都好啦，我都一定要有，即我起码我自己个脑入边一定要有晒成个古仔先。 系， 咁好啦，写完 melody， 跟住如果可以尽量写埋歌词先，我先会编曲嘅。未必次次系咁。不過好似九成都係咁樣嘅，但係撇到編曲咧，有時啱嘅係要做啲，有時佢好理性嘅，因為唔可以太隨便嘅，你都要有個technical 嘅方向先得嘅。咁係咯，就係 exactly 你頭先講 可以講得到。 咁去到頭先講翻就係揾聲嗰個部分咧，我頭先咪話即係頭先第一個 music break 等呢一句，我咪話用咗幾個唔同嘅方法同聲音去做噶嘛。當時你去揾聲嘅時候係會唔會話偏向自己有一啲儲起咗 library 嘅聲自己特別喜好，我就會用佢啊？定還是真係？每次都要在个大海度捞出嚟噶， 系我自己编啊，每次都在个海度捞嘅，或者应该不过点讲咧？我谂都同经验有少关系嘅，因为我记得我以前啱啱开始跟一个监制做嘢嘅时候咧，我佢问我编一只歌要几耐，因为佢话我做嘢好慢。咁話如果我都認真做嘅話，咁我諗三至五日咁樣啦。係，又話太慢啦，佢話。 我三至五日都慢㗎。 係啊，咁要幾快？一日咯，我一日編一隻。咁我話你啊嘛， 阿前輩，阿金姐， 你㗎啦。咁我而家又做咗咁長，隔咗咁長時間咧，我發覺佢係講得啱嘅，即係你佢真係需要咁快嘅。但係我自己唔為意嘅，因為一個好漫長嘅。的一个改变来的、我就发觉哇我就知道它越来越快 了。当我看见越来越慢的时候 我就 知道变得越来越快了。 当我答复得越来越慢的时候所以我就发觉 是真的可以做得这么快的、但是这么快的原因呢 我自己后来发现呢就因为做之前呢其实你的脑里面已经有一啲 reference 有啲聲啊，或者係你基本上大概理解你會點樣做啦。咁變咗喺咁嘅情況之下去揾聲咧，就易好多，因為你知道自己揾緊咩嘛。如果係真係大海，真正嘅大海撈針係， 唔知道用咩好咧，等我逐個聽下先。係，咁就會好長時間啦。雖然呢一個程序有時都會有嘅，但係當呢一個程序減少咗咧，咁其實就會快好多咯。 咁頭先你有講過即係自己去創作嘅時候，即係你要好清楚，即個故事想講啲咩。咁呢一首歌其實一路聽我都覺得有嗰種即係個心係有少少揦住聽到嘅時候，咁係咪即係喺呢一首歌你嘅故事有啲係屬於你嘅啦？即係你 miss someone 啦，即係呢個故事嗰、那個對象等等都好係一個點樣嘅事情咧？ 冇。 系啦，系咪一个都好耐冇见嘅人咧？ 系嘅，系嘅，系嘅，系嘅，即系有系就系投射咗嗰份思念咯。我谂系啊，咁但系冇啦，呢件事已经系都耐之前嘅完咗噶啦。但系我就会即系好似喺个月饼盒入边抄翻 N 年前张相出嚟咁样望下咁啊。咁但系我只系将嗰张相变咗只歌咯，我谂。 而呢樣即係一路可能擺低咗都一邊㗎啦。 Exactly 係首歌100% 咁樣嘅。但係我用咗嗰、那個用咗嗰個感覺係咪 投射咗喺裏邊咁樣？ 冇錯。 咁跟住另一樣，亦都我見你有即係出一個 post 都有講咧，話即係理解音樂呢樣嘢，覺得以前同而家理解唔同。話以前就係好似係一種 escape 啊，而家即係音樂，你覺得係一個 storytelling 點？即係呢一個嘅體會喺呢一首歌，好似係一個轉變咁樣。 好犀利！你連嗰個 post 都睇埋， 我見到我 仔細。 而我覺得嗰樣嘢，我係未完全，因為我哋唔係做寫歌嘅，可能未必會感覺到究竟係一件點嘅事，所以我好好奇咯。 因為我記得啦，我最開頭真係接觸我自願接觸音樂咧，其實好細個就已經有興趣噶啦，但係就冇揾到好我中意嘅方法去學啦，所以我細個有學過好細個學過一陣classical 嘅琴嘅，唔知彈嗰啲叮叮叮叮叮叮叮冇噶啦，呢個係我最難彈過嘅，跟住冇啊，一路都冇學。但係我哋好似有參加 choir 咁樣嘅，小學嗰陣。咁跟住後屘冇乜點接觸，即係唔係音樂，唔係真係學音樂咯，只係得閒玩下咁樣。都唔算識啦。咁但係後屘我有一次咧，就喺我中學啦，就又見到有啲師兄。突然間上台夾 band 咯，咁好興奮，睇到我好興奮，因為我唔知發生咩事，唔知咩嚟， 小節即係嗰陣冇接觸， 從來都冇見過，係咪？即係嗰陣小學聽緊咩啊？聽緊 馬里奧隻小綿羊 ，Cantle Pop 咯，係啊，都會聽下外國嘅歌嘅，但係嗰陣冇即係上網唔容易啊嘛，所以都好難會有機會聽到好多唔同類型嘅歌，咁所以就冇乜點聽過啲咁震撼嘅嘢，咁我就。翻屋企就同屋企人講，喂，我想學打鼓， 有型啊，正啊， 好似幾型咁。咁點知我媽就話：，誒打咩鼓啊？彈吉他啦。 屋企邊有位裝套鼓啫？吉他容易啲嘛。 通常都係，真係我呢個。 點擺啊？ 冇錯啦。 又嘈啊！咁 擺唔落，又嘈。咁即係佢喺個腦入邊已經想像到最差啦。冇啊！我哋彈吉他啦。咁跟住唔知咩原因咧，佢真係。即係幫我去揾地方學吉他喎，咁我就開始學木吉他啦，掃 chord 唱歌。我諗嗰一期對我嚟講咧，係因為嗰陣又咁啱係青少年時期啦，好多 teenage angst 好多，唔知點解好不滿啊，又成啊咁樣，又開始生暗瘡啦。咁跟住我到嗰陣對我嚟講咧，呢一個木吉他可以自彈自唱係我唯一。令到我仲正常可以生存到嘅嘢咯，对我嚟讲，我冇夸张到嘅。咁放一段好长嘅时间，我都系咁样嘅，即系好长。你知嗰个年纪两年好长噶啦嘛，因为已经系人生嘅十分一。咁跟住就一路做，唔小心太认真咧，就变成而家咁啦。系啦，咁所以我话本身系个 escape 啦。後尾變咗我嚟食飯啦，咁而家我想翻似以前多啲咯，即係想呢樣嘢對我喺我靈魂入面嘅比重大翻咯。 即係好似你個朋友講，即係你有嘢想講， 係啊係啊， 我曾經有好太多嘢想講，都冇乜嘢想講， 是但啦。 而家就想有翻啲嘢， 而家想講翻啲廣州嘅嘢， 係咯，係。咁所以會唔會呢一首《Dumb and Slow》就係有呢一個咁樣嘅諗法上想重拾翻？所以你去即係頭先講嘅，即係創作寫起咗啦，到去你去唱啊演繹嘅時候，嗰把聲啦，今次亦都有啊趙增熙去一齊監製嘅時候，即係嗰個演繹上面，今次又如何咧？ 哦，佢，我記得我 send 呢首歌俾佢聽啦，即係我通常係咁樣嘅流程，就係我做曬成扎嘢啦，咁基本上差唔多做曬 100% 咧，先會 send 俾佢嘅，即係唔想嘥阿老師時間啊嘛，你做一半俾佢聽咁樣，喂，你俾我聽嚟做咩啊？咁我 send 俾我記得。我記得好好笑啊！我同佢講話，喂，其實呢首都做得七七八八㗎啦，希望即係可以快啲過到骨啦。我都好老實㗎啦，我都係 過到骨。 你話 OK， 我就可以出㗎啦，咁 你過到骨啦。跟住佢又話：咦，幾好聽喎、 啊！係咪算係 OK 㗎？即係、就是、 哦，哇！呢、這個係好緊要㗎啦。即係對我啦，對我啦，因為通常係都會好多 feedback 啊，然後你要好認真聽，跟住改嘅。咁但係今次係冇乜 feedback， 跟住話哦，你好似唱英文唱得好聽啲喎。 係， 咁我話而家中文都好咗啲㗎，係咩？再睇下點啦。 所以英文歌係易過中文歌嘅，原來喺你個身上 係咯。我即係我諗可能我唔知係咪講得英文多啊，或者以前唱得多英文歌啊，可能啦，我都唔係。 即係嗰陣除佢會覺得好似係比較喺你身上容易啲。 Express 上面應該可能都直接啲，或者可能係咯，啲咬字上面即係成日都講噶嘛。 我好似話過我中文咬字太正嘅。 嗯， 我就係因為就係以前成日俾人話我咬字唔正咧，跟住就咬得好正 啦， 好正。 而家又俾人話你，而家俾人話太正啦，呢個人太正啦，可唔可以唔好咁正啊？咁 加多啲 R 音啊！ 往後有冇諗住再挑戰下去中文過唔過到咧？咁 有啊，我嚟緊有一隻啊。 OK， 我睇下會唔會俾佢 試下咯， 未去到佢嘅嗰一關度。 未啊，未，我尋日先整好。 OK， 係嘛 ？OK。 所以跟住呢一隻即係過咗關嘅話，就又會可以我哋聽到又會你出一首新嘅廣東歌啦。 希望 係啦。咁啊，今年係咪都係預計即係有呢只《Dumb and Slow》之後，亦都就係跟住嗰一首會係今年推出嘅？係 嘅，嗰只未必播到噶啦，係嗰只比較難搞。 好， 我哋自己揾啲題材比較黑暗，係 大家揾方法聽咯，可以係啊，大家可以繼續留意住阿 Mark 戴俊陽嘅音樂啦。 多謝你哋， 係啊，今日多謝你上嚟同我哋介紹同埋過去你呢啲諗法上嘅轉變嘅。 係啊， 好 ，Thank you， 謝謝你 ，Thank you， 下次見 ，Thank you so much。 Is it a I see, oh don't you know I'm never breaking free. Every touch, warm as summer breeze, I'll keep her safe inside a memory. Like we used to do, the spell you whispered right into my ear. All is lost, be it as it may. A dream goes on when you don't wake. I miss you so. I'm dumb and slow. The things I let you know, I know I'm told to let you go, but I just miss you so.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is love, be it as it may, a dream goes on when you don't 变翻一个有说话想讲嘅创作人啦。我哋今日送音乐嘅嘉宾 Mark 戴俊阳嘅拍档作品《Dumb and Slow》，听日5点再见啦，拜拜。